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自从啊九月三号大阅兵之后咧，我哋都话呢个世界咧会有好多咧吓，但意想不到嘅大事发生。吓，无论喺大陆啊同埋呢个咧国际，你喺大陆咧最近呢一单叫于朦胧啊，呢个咧惨杀案吓，就已经咧牵动到咧群情汹涌吓，大陆好多个网民咧纷纷表示啊，对呢一个啊所谓嘅小鲜肉啊系含冤而死咧，系产生极大嘅愤慨。咁但系中国方面咧，就已经将处理呢件事系政治化，系全部黑晒落架，唔准讨论，同埋咧系拉人吓。嗱呢个咧就已经系不正常。呢个同两年前、三年前嗰单铁链女啊，同埋嗰个咧系被指呢个叫张高丽啊，系收埋嚟性侵啊，嗰个叫女运动员嗰啲咧系如出一辙，但系个情节系更加严重。呢个咧系涉及咧整个电影工业啊。同埋後面一啲咧強大嘅政治勢力嘅勾結，而且咧係最不能令人容忍咧，就係整個新聞媒體同埋資訊嘅黑箱。如果呢個於朦胧係俾人咁樣慘殺，喺佢死之前啊發出咧呢啲咧係獵人肺腑嘅慘叫聲，你覺得於朦胧如果有睇九月三號嘅大閱兵，睇咗之後佢覺得身為中國人好自豪啊？咁你覺得嚇？呢种自豪感同埋佢跟住俾人咁掟死係有咩关系呢？你睇咗点解香港都好多嗰啲影视嘅名人係被问及，喂于朦胧呢單嘢你点睇呀？都係唔好讲呀，都係唔好讲。咁点解你九三大阅兵如果问同一个人呀，你觉得点？我觉得做中国人好自豪呀。咁点解嗰啲你就会放胆讲，但是于朦胧一条人命死，你又不够胆讲？ 梗系啦，包括于朦胧的呢个恩师，同埋咧喺香港影视界的头面人物向太啊，两个都不敢讲啊，两个都话呢件事不讲得，你就知道咧背后咧个情况咧有几恶劣啊，陶生 啊。所以咧就嗰啲人话啊，睇到个阅兵咧好自豪。当你好自豪嘅时候咧，你只不过是自我中心同埋自私。如果你嗰个于朦胧是你个仔，系有咁嘅遭遇嘅时候，你觉得你睇个阅兵啊，系咪有同一番嘅感受咧？咪就系咯，系嘛？所以拗呢啲嘢系多余嘅，系咪？啊，睇嗰啲咩南京咩大屠杀啊嗰啲戏啊，你点样情绪化？点样咧？系转演绎为呢个爱国啊咁啊？但系咧，久唔久你侧边就有一个你识得或者你间接识得个于朦胧咁样死法，咁你觉得啊？你而家身处呢个世界系咪正常咧？系咪？好多嘢都唔正常啊！大家波兰啊就已经出声了。如果你啊呢个俄罗斯再整多次战斗机嚟咧，波兰嗰个总统总理啊直情出声，你会咧系喊住翻去。嗱，而家睇咧就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一早讲咗外围战已经开始，但系热战咧就系等紧呢一点。嗱，而家睇下普京咧仲搵唔搵啲战斗机咧系入嚟？如果再飞入嚟波兰咧，肯定击落。一击落之后，普京咧嗰个反应系点？你应该睇睇波兰。波兰嘅全国嘅军队咧系多达21万人，其中咧系16万咧系正规军，另外咧大约5万几6万咧系预备军。佢嘅坦克车总共有110辆，战斗机咧就总共咧系210几架，其中包括咧 F-35 啊，系美国卖俾佢嘅最先进嘅飞机。波兰咧就一早已经备战噶啦。佢個國防預算咧係高達 GDP 嘅4.7%，係所有北約同埋歐盟國家裏面佔 GDP 最高嘅，所以唔需要 Donald Trump 走嚟提點，係叫德國啊、法國啊、英國啊加到 GDP 啊，個國防預算加到2%，波蘭已經咧係提早達標，所以波蘭咧係有備而戰嘅。而家就睇下普京咧會有冇第二鍋，一有第二鍋嘅話咧。咁波蘭咧係一定係還擊，波蘭還擊咧。如果普京啊，普京前日亦都咧係講話，佢話亦都係殺氣騰騰，嚇亦都係嚴厲警告。之但係你而家個野心已經出曬嚟啦，就唔止係烏克蘭， 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波兰三个国家的领空都遭到是被他入侵。跟着要严格呢，不是严密是注意芬兰会不会。啊、芬兰呢亦都讲了他随时呢是准备呢是作战。咁而家呢就睇下普京一个人啊，佢到底係有几大野心同埋想行几远嘅啫，係咪？咁可能啊，普京而家睇到呢係 Donald Trump 嗰个状态，係咪冇佢扶俄乌战争嗰度呢一路都签唔到，所以呢就呢觉得呢係可以铤而走险再试一试。係咪？咁而家呢就啊呢、這个呢普呢、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同呢习近平呢嗰说就话呢係十月 APEC 嗰度见面。但呢 APEC 呢啲见面呢係冇乜意义嘅。係咪你就算呢係得到中国嘅同意出售 TikTok 呢啲呢係追唔上而家嘅形势嘅需要。你 Donald Trump 就应该点呢係咪如果要见面嘅话而家中国方面 set 咗个条件俾佢。佢大你喎。佢话你如果你想访问中国呢唔该你喺访问中国之前呢你 Donald Trump 要先声明不支持台湾独立。嗱，呢个你觉得 Donald Trump 肯唔肯制咧？我相信一定唔肯话，话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以前都咁讲过，仲使咩每个总统啊要上嚟讲几廿万次咧？即系等于靖国神社咩咩日本啊，系就战争啊赔偿啊道歉啊，佢道歉过百几二百次咧，你使唔使个个首相啊上嚟，你都要讲两次咧？系咪一直话冇诚意咧？咁所以咧，出年啊。这个所谓的 Donald Trump 访问这个美国和习近平访问 Donald Trump 访问中国和习近平访问美国我认为发生的机率是非常之低的。是吧美国方面现在如果他说真正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他都可以 set 一些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俄乌战争一日不停火不和平两个领袖一日不见面。是吧在其他人头涌涌见到呢 Hi,say hello, 擦肩而过最多交谈五分钟正式红地毡啊咩国事访问啊一于冻结一直到啊呢个呢俄罗斯撤兵啊撤军呢个乌克兰为止呢啲其实就是美国是可以采取嘅战略措施。但佢而家未冇咁做冇咁做呢就令到中国睇穿或者你嗰张唔系二仔底而系三仔或者四仔。呢啲一系咁呢就全线而上㗎啦。再加埋英國咧，就同巴勒斯坦咧係叫承認。嗱，我唔知咩叫承認，叫 recognize 呢個巴勒斯坦。嗱，係咪等於建立邦交？你一建立邦交你就死啦！你俾巴勒斯坦倫敦起咗個大使館咧，嗰、那個大使館裏邊就算係巴解組織嘅政府而唔係哈馬斯咧，佢會即刻同英國國內嘅反猶太同埋反以色列同埋親巴勒斯坦嘅組織咧係即刻勾搭。然后会在英国掀起呢示威暴动甚至是恐怖袭击。你够不够胆啊是给巴勒斯坦来伦敦开大使馆是吧所以这些斯坦默呢这些左派呢政府呢我不知道他想些什么。现在你当务之急呢是堵截啊是大量成千上万是涌入来欧洲和英国的这些非法移民。所以而家呢个叫革新党个领袖费拉治咧，就揸住呢样嘢，日讲夜讲，因为影响埋呢个咧香港个 BNO。嗱 ，BNO 个地位将来系点咧？啊，冇人知道，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唔需要太过咧系惊恐，因为如果佢真系要取替埋呢个 BNO 嘅话咧，佢里面牵涉嗰个叫 legal technicalities， 吓嗰个咧技术嘅法律细节嘅问题好复杂嘅。呢啲喺英國嚟講，你唔係你想點就點嘅，你可以上訴，可以拖嘅。喺拖嘅期間咧，係一樣咧，係可以五鬼運財啊。咁咧而且呢個費拉治所講嘅説話，我留意到咧係被問及佢嘅個反應，而唔係咧佢有備而來主動講。我一上台執政 ，BNO 即刻玩完，烏克蘭嗰度咧我一個都唔收。佢係被問嘅時候係語帶情緒咁樣咧去答。所以呢个我认为是一个初步的反应是吧之但是呢亦都不可不防。因为呢我正如我上集讲我不相信费拉治而家明白香港的 BNO 嗰个法律的环境。香港人而家进入英国是有三条途径。第一条就是呢合法的即是正常的投资啦。 你喺呢度咧啊買咗間廠啦，諸如此類。而家好似話要係咪要200万磅定係幾多啦？係嘛？要請幾多個人啦？又或者你喺呢度讀完書畢業，係接受聘任啦，喺呢度咧做嘢咧，然後你個僱主同你攞工作證咧，呢個第一條。第二條就係 BNO 啦。BNO 嗰啲咧就係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啊嚇，裏邊咧英國個附件啦。啊！一旦中國啊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或者識或者咧啊覺得中英聯合聲明無效咧，英國做呢樣嘢啦，呢紛爭咧唔需要做。仲有第三條途徑啊，就係唔好唔記得係1989年6月4日之後，戴卓爾夫人批出嘅50000个家庭嘅居英權。呢50000个家庭嘅居英權咧嚟到咧係唔需要再住5年同埋加一年嘅，佢哋個個揸住咗大棉胎，係可以揸住呢張紙直入英國，然後。即刻攞住张纸去换英国本土护照。嗱，而家呢50000个居英权喺1991-1992年完成第二批，到底有冇50000个咁多？嗱，呢啲先至系 BNO 住喺英国嘅呢啲组织啊，同埋人士要向费拉治嘅革新党或者甚至系保守党咧，系要佢哋予以教育啊，因为佢哋唔知道，就算工党老老实实，你而家行入去嗰啲下议院啊。你問下工黨知唔知啊？仲有50000个居英權，佢哋知唔知啊？啊 ，BNO 第三咧，先至係啊，係正常係入嚟啊，畢咗業啊，受雇，然後咧喺度居留嘅三種嘅途徑咧，而家佢話要完全取消啊！你話有冇可能咧？啊，取唔取消埋嗰50000个？嗱，嗰50000个居英權而家有好多隻香港特區嘅高官加埋紀律部隊啊，佢哋嘅忠誠度係到咗2025年好。已经出现质的变化，嗱呢啲咧费拉治同埋个革新党是完全不知道的，不知道所以是一张白纸，系一张白纸咧。香港嗰啲咁嘅离散组织啊，或者佢或者同埋佢啲朋友啊，喺呢度大有游说嘅空间咯，系咪？ 首先咧，佢今次讲啊，讲翻费拉治嘅改革党先啦，佢讲嘅咧系针对永居。而家你讲居英权嗰啲，或者已经入咗籍嗰啲，系不受到佢呢个政纲嘅影响。佢讲紧系要喺度逗留，直至5年之后能够申请永居嘅人士。所以你讲嘅居英权嗰部分应该系唔包括在内。而最大影响嘅就系 BNO Visa， 因为咧有大部分嘅人咧依然仲系嗰5年中间，或者有部分人啱啱到咗，亦都有部分人未出发。嗱，嗰部分咧，我哋拱埋一边，阵间再讨论啦。咁啊，的而且確，依個係工黨嘅極左嘅政策，或者成個世界咧極左嘅結果啦。咁呢個一個宏觀嘅我哋嘅評論。咁講翻波蘭先，波蘭其實誒而家抗軍之下咧，個 GDP 咧係佔呢個北約最高噶啦，啊，去到 4.7%， 依個係一個啊好大嘅數字。咁另外咧，其實佢連埋嘅預備役軍人咧已經接近300000。咁啊，而且咧波蘭咧舉國咧就。因为吸收了历史的教训，多次被俄国和前苏联入侵，家破人亡，死伤无数。所以其实他对战争的准备是最积极，还有他不会在那里浪费口水的。因为今次俄罗斯的战机入侵其实已经等于开战了，只不过他留一线，还有现在已经不只是波兰的战机备战，包括英国和北约其他的战机都在波兰的上空和基地准备迎接俄罗斯的战机。嗱，而家就要考驗咧，普京究竟係堅定留啦？究竟佢係唔係有決心同北約咧一戰？因為而家擺出嚟嘅姿態咧，係波蘭係唔會怕呢個俄羅斯嘅，而且佢已經試射咗咧愛國者嘅導彈。呢種導彈一來可以攔截戰機，亦都可以攔截咧來自俄羅斯嘅導彈或者無人機啦。咁所以咧，其實波蘭咧，如果根據佢嘅採購嘅軍事嘅數目咧，去到2030年啊。佢会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加埋的装甲战车的总和仲要多。如果根据个采购数字是去到1100架，咁啊，头先我讲几个国家加埋都只不过是950架嘅啫。而且佢除了去美国采购 M1A1 的战车之外，包括仲有爱国者导弹啦、海马斯的火箭之外咧，其实佢仲向南韩咧采购 K9 的自走炮啦。同埋採購大量嘅 K2 坦克，即係話咧，佢唔冇偏向淨係向美國入貨嘅，佢仲向南韓呢個軍工大國咧採購最先進嘅武器，包括 FA-50 嘅輕型戰鬥機。呢啲咧睇到波蘭咧，佢係不惜工本，因為佢知道咧呢個歷史嘅教訓，同埋咧 知道俄罗斯的野心，根本呢是不会抱侥幸之心。所以现在战云密布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波兰。当然啦，你说究竟如果一触即发之后整个北约会不会牵涉在内呢？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一路多年来一两年来我们都由俄乌战争开始讲起，都告诉大家知呢，这件事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冲突，这个不是俄罗斯的野心的止步的地方。因为俄罗斯呢面对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甚至下面的、摩尔多瓦等等、其实亦都是有领土的野心。所以呢其实今次呢即是而家整个世界呢在九三阅兵之后呢，你见到啦，俄罗斯是更加呢进取同埋积极。佢真係知道背后呢有人撑啊，同埋佢哋互为喺呢个叫做呢 K 国之势嘅时候呢，可能台湾嗰边呢亦都係出现咗一个局势嘅变化。喺2027年之前呢亦都会好大嘅机会呢有冲突发生。 嗱，喺九三阅兵之后，就俄罗斯咧就三次，第一次就系波兰，第二次就系拉脱维亚，第三次就系罗马尼亚，一系用无人机，一系用战斗机咧系越境。呢三个国家都系北约会员国。嗱，而家咧波兰已经咧发出强硬嘅声明，就睇下对波兰有冇第二次，又或者系对北约国嘅第四次。如果是这样，第四次、第五次你就看看聊到哪个国家。如果你再回来波兰，他一定动手。一动手的时候，现在西方一定要判断整个北约以美国为首。你如果在这里北约跟俄罗斯开战的话，就当然就千军万马的坦克车就碌过过去了。跟着普京会不会用 核武器，或者在普京威胁会用核武器，在真正欧洲的时候开打的时候，中国那里会不会呢亦都趁机呢是出击这个台湾。我相信不会即刻，但是呢他会观察。看你两个礼拜之内北约和俄罗斯无论是几多个国家参战那个战斗的状况先。如果你两个礼拜之内你解决不到俄罗斯，双方又在这里拖住，又或者俄罗斯那里出几十万大军在那里顶住，这个不排除呢就真的在那里同时我动埋台湾。因为呢早打不如迟打。是吧，现在 Donald Trump 成日都说，喂你北约你自己顶住，你自己呢是要招纳军队啊同埋制造武器，我要抽调力量过去远东。你现在讲如果我再等多两年啊，北约已经是成熟了，那些军队和坦克、无人战机、战斗机都制造了一千几百个出来，然后你美国的实力已经是拱到上远东的时候，我等你两年之后我不如现在。所以九三那一日这三巨头关埋道门，有没有吃过餐饭谈过什么呢？这个要看看美国五角大楼和 Elon Musk那些卫星啊，同埋个偷听啊，听到啲乜嘢嘢啊？然后咧系韩国话又好，普通话又好，同埋俄文又好咧，就要咧系译为啊最高嘅机密，而且交俾 Donald Trump 知。嗱，而家我哋出边呢啲人系唔知，因为你美国有啲乜嘢嘅窃听啊嘅高科技咧，系嘛吓？咁同埋佢而家吓有啲乜嘢嘅部署咧？最新嘅你有咩嘅提防？万一如果北韩同时啊，亦都派几架战斗机入南韩，你会怎样？倒转头，你那个南韩如果派架战斗机闯入北韩的领空12分钟，你觉得金正恩会动不动你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测试着北约现在的隐约，但最大的危机都是国内整个欧洲。你现在在这个时候你真的承认巴勒斯坦，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后着，英国、澳洲和加拿大，你是不是将承认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先例，跟住你又承认台湾，这个我就不知道。但假设你不是的话，在这个时候你走去承认巴勒斯坦，是对你英国和对西方没有好处。因为你只会是更加煽动起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在加沙那里是加强的攻势。因为整个巴勒斯坦佢嗰个叫 statehood 啊，佢嗰个国家资格咧系未曾承认嘅，因为咧佢有起码咧而家系两个政府，一个咧就系呢个巴解啊系为首，佢而家承认嗰个系巴解，巴解同哈马斯之间咧系有呢个咧竞争，同埋咧系有一个敌对嘅，咁所以你如果走去承认巴勒斯坦， 你是不是间接令到哈马斯的加沙那里呢更加不会停手，你更加不会停手，你亦都会促成到以色列呢是加强他对这个加沙的攻势。所以我不杀百人，百人由我而死。你走去承认巴勒斯坦，只是承认一个形式是没有意思的。你够不够胆俾巴勒斯坦过来开大使馆，我跟你讲。是不是、啊、你放个炸弹，放多个炸弹入伦敦又不是，但你口头上你为了承认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即刻向你提出，既然是这样，唔该你赔偿20,000,000,000,000啊、你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个叫巴尔法宣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被以色列立国，现在今天整个中东就由你英国那时候是向阿拉伯人和向犹太人两边都开空头支票而引起，就立刻来开张单，麻烦你给钱，你给不给你当然不给，你给不给呢、啊、他又会激动到煽动到在英国国内很多这些呢是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你英国工党政府的那种愤慨，跟着那个互联网一联手，你说就是恐怖袭击、啊、跟着来的呢，你听今年圣诞节你没被我讲中啊，现在呢十月之后就 Christmas shopping 了，牛津街了， OK， 你现在看这两天在米兰支持巴勒斯坦的中东佬已经在这里暴动了，已经在这里杀入个商场了，跟住十一月咧，伦敦同埋曼彻斯特等地要进入圣诞嘅购物季节。你喺呢个时候去承认巴勒斯坦系毫无好处嘅，系咪？啱唔啱啊？系嘛？你而家只会令到咧刺激到以色列咧系待遇对你为敌。你而家咁样样，英国、澳洲同埋加拿大，仲有法国 ，OK？ 我唔妥你，我点会听你说话去停火呢？我只会炸多两嘢，系咪啊？令到啊呢个地内坦雅胡啊更加有铲平加沙嗰个决心。所以呢啲系英国佬有时嗰啲政策，你唔知佢戆居定系阴湿啊！你而家成个以色列嗰个问题，同埋嗰个巴勒斯坦嘅问题，就系由系巴尔法宣言啊，佢当初佢系应承咧，系俾呢个巴啊呢、这个犹太人啊，系建立自己嘅家园啊，一个叫 home 啊。他没有说呢是建立一个 state。这个到1948年呢才由联合国那里呢是批准实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为了要笼络阿拉伯国的部落是去对付鄂图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你又应承是给阿拉伯世界里面东边的这班人呢是建立巴勒斯坦的那个家园。你这头又应承，那头又应承。结果你搞到100年来是这个定时炸弹。既然你而家撩鬼攞命，话要承认巴勒斯坦，而家巴勒斯坦第一就要你找数，你找唔找？你一定唔找，唔找你国内嗰啲牛津大学嗰啲亲巴勒斯坦嗰啲左交组织，系咪督促你找？嗰啲学生啊，系咪话喂佢哋而家问你攞钱赔偿有佢嘅道理？你而家系咪斯坦伯呢个咁嘅傻仔系咪捉虫？系咪嗱？所以而家你睇下，凡此种种呢啲咁嘅弱点咧，系俾啊！啊！呢、这个普京同埋佢个老友其实睇穿晒，吓唔好讲啊！你风云谷啊，喺度日日喺度讲，佢哋日日都系近距离、远距离用望远镜嘅观察嚟到评估呢几个国家嘅领袖嘅心理弱点。而家你出晒嚟， 英法政府咧，佢哋根本咧就完全唔知道而家世界和平嘅威胁系边个国家。喺九三阅兵之后，你见到三大巨头啊合照喺个城楼度阅兵。你就知道其实现在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不是以色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百年的恩恩怨怨其实无谓讲了，因为那里呢是讲不清的。但是他们互相之间的仇怨其实只不过是巴勒斯坦土地上面。甚至再缩细不是整个以色列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土地都陷于战火。现在只是加沙地带的一条 strip, 那条长条里面的战争。嚴格来讲呢个规模呢仲细过乌克兰嘅战争。个重要性呢更加低过乌克兰嘅战争。因为乌克兰嘅战争係牵涉到成个北约同埋俄罗斯同埋西方国家延续呢个冷战时代啊呢个对立。亦都有机会呢升级去到啦呢个地区性嘅核战。呢个係更加大嘅威胁。而进而更加巨型嘅威胁呢就係当九三阅兵嘅三大巨头同气连枝嘅时候，万一同时间在东亚发动战争，这个是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其实英法政府这个时候还搞一些承认巴勒斯坦国啊，还在搞那些左交政策啊， 喺度咧就喺度浪费资源同时间。其实佢哋面对嘅应该系近嘅就系俄罗斯，远嘅就喺东亚嘅另外两个巨头。呢、这个先至系佢哋真真正正个政府或者嗰个资源军事应该要 focus 就系集中焦点嘅地方，而唔系咧要同以色列咧打口水战啊，喺度支援呢个巴勒斯坦建国啊，又或者喺个加沙地带悲天悯人啊，用阿李家超咁嘅字眼啦、啊。呢啲虽然系一件惨事，但系呢啲事咧，我话俾大家知，用陶生你成日讲一个比较超然嘅高度去讲，呢、这个已经喺呢个土地上面发生咗几千年。由呢个耶稣出世嘅时代之前啊，呢个土地啊都已经发生紧呢啲咁嘅仇杀啊、部族之间嘅灭族啊、呢啲咁嘅恩恩怨怨啊，冇办法啦，呢个土地唔系 land of promise 啊，唔系应许之地啊，系 land of curse 啊，系被诅咒之地，因为里面牵涉嘅民族宗教太复杂，世世代代都搞唔掂啊，就算一百年来啊， 所以 最讲近代，就算你任何协议啊、任何嘅条款啊。冇人会睬你，因为嗰啲系部族式嘅文化，嗰种文化同现代嘅西方文明咧系格格不入嘅。所以到今时今日，阿富汗又好，叙利亚又好，中东呢啲巴勒斯坦土地又好，个战争同埋人祸只会不断延续。你唔值得花功夫花时间喺呢啲地方，你应该聚焦而家世界上最大嘅威胁喺边度，将嗰、那个焦点要放翻嗰边，所以而家英法政府包括埋德国，佢哋嗰个视野咧，真系我咁讲啊，系低过风云谷啊。 系啦，讲嚟讲去吓，嗰啲英国人啊，啲报纸啊，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呢啲，对于我哋香港人，我讲句凉薄啲，系全无关系。啊，你哋应该要写本作续末咧，你应该知道个众生同焦点喺边度， 帮唔到佢哋嘅众 生同焦点，而家唔止系乌克兰。是整个欧洲，因为这个普京已经示警，跟着就是台海，甚至是对付这个叫日本，那些是随时是会升级为核战，以色列和加沙之间永远都是一个局部战争，何况是哈马斯，记住是先聊者战，你现在这样以色列这样狂轰滥炸，在入到去那些士兵开枪啊，这个本质上比起你1945年3月至4月杜鲁门政府的东京大轰炸是小巫见大巫。东京大轰炸的时候杀了几多日本的老人、妇孺和平民。只不过那时候没有 CNN, 没有泰晤士报，没有社交媒体影不到那里的小孩子出来，只不过是想 买包寿司，然后呢就俾你美國嘅飛機上邊咧一連串燃燒彈咧， 舉個例啦，如果你要同情呢啲巴勒斯坦人啊、啲婦孺啊、細路啊、老人家，咁你同唔同情東京大轟炸下邊嗰啲日本老人啊、細路啊、婦孺啊、老人家？你去唔去悲天悯人去哀悼佢哋啊？你唔好譴責 B-29 轟炸機嘅燃燒彈啊，係咪？ 冇錯啦，唔好計嗰兩粒原子彈啦。何況今次哈馬斯仲扣住47人質未放。他呢是杀了1500个以色列那些音乐会的无辜平民在先，然后掳走250人质。话在他未解决，是未投降，是未放晒人质的时候，你英国、法国、加拿大就抢先走去承认。你这些呢就是为敌方是鼓励他的士气，不是帮着以色列。所以我如果是内坦雅胡呢，我一定同你片到底。你斯坦默你亦都知道内坦雅胡同埋以色列系乜嘢嘅脾气。你今次你话哦系啊，喺加沙嗰度滥杀好多啲妇孺。以色列国内有冇啊一啲和平运动冇？再有个别嘅人就话我都顶唔顺犹太人自己系咁啊，我自己都系。就系以色列国内有冇一啲和平运动系反对内坦雅胡咁？佢冇出声喎。是咪 国外咯，以色列国外嘅以色列人有嘅，有啲 有。咁但系呢啲喂，战争就系咁嘅，所以千祈唔好令战争发生。一战争发生，内坦也唔警告过你喎，以色列唔好理佢啊，佢利用呢个战争嚟到延长权力啊，呢嘢系佢政客嘅本色，系又点啫？咁点解你蠢到哈马斯走去要打人咧？将你国内嘅平民啊，系送上去啊，系攞嚟做人肉盾啊？啊！呢啲西方嘅传媒知唔知咧？系嘛？嗱，所以我有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中。第一，俄乌战场 第二，如果你计埋以色列同埋加沙，每一日都有平民死，而且你西方对呢两个战局嘅应对嘅方式，同埋喺国内嗰种咧左交嘅内乱，令到普京同埋佢个老友喺九月三号之后呢半个月对你嘅评估又有一啲新嘅睇法，觉得咧系对自己越嚟越有利。唯一不利嘅就系我而家打台湾，我仲系冇十可能冇十足嘅把握，但我可以铤而走险。只要普京呢头咧，你望住啲欧洲啊、英国呢几个咧三流嘅领袖嘅政客，我逐步去升级同埋加温，然后咧我又睇唔上眼呢个 Donald Trump 而家个，哎呀，我觉得好失望啊！呢个咧普京咧系唔肯就呢个签和约啊，呢啲咧系冇必要嘅毛病呻吟。你唔需要讲，我唔知佢又咪系咪喺度放烟幕。你而家话要部署将个重心搬过嚟远东咧，我觉得你而家呢个阶段系唔三唔四嘅，最容易咧系俾对方咧系搏一搏嘅，所以系非常之危险嘅，系嘛？加埋国内呢啲右翼势力抬头啊 ，BNO 啊，或者呢个阿费拉治啊呢啲，更加令人觉得咧。是你英国为首啊，整个欧洲和西方是不稳定。美国不用讲啦，是吧？是吧？这个呢却查理之死啦，啊。所以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呢，我就不知道，即是我就很服那些很多的香港人觉得个个周末都在比较边间好吃边间好吃 啊去这个大湾区啊继续饮饮食食啊，是吧？啊，我真的很服他们咯，是吧？在这个乱世里面啊，就真的我哋风云谷，你唔好话我悲天悯人定系咩？我系睇得长远。 中国历史都 你睇呢个趋势， 暖风吹得由人 吹。三年内嗰个局势恶化咗几多？你睇埋，唔好讲话香港经济系咪啊？加埋呢个咧，去北半球嗰啲中东啊，嗰啲非法移民啊，嘘嘘声一批二批咁涌入嚟。前几年你咪睇到嗰啲丧尸电影、丧尸列车啊，嗰套咧叫《强战世界》，中间你整埲墙。隔唔住嗰边啲丧尸系咁爬上嚟，你呢头仲用直升机用机关枪扫都冇用。嗱，呢个 scenario 咧，而家已经发生紧。你十年几年前睇以为是科幻，点解啊？因为呢啲第三世界啊，佢哋喺1945年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标榜民族独立啊，但当家作主咧，一个跟一个国家系失败嘅，除咗新加坡、南非啊、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啊呢啲咧。制造出无数贪污的土著政府，然后制造灾难，不要讲这个越共啊和赤柬啊，是搞不定的。所以你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 你怎样 great 呢？好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还未订阅的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